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嗯，那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这个 FM98.2 啊，也可以同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同时您可以上这个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然后点击关注啊，这样也是你再能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一个完整回放，包括我们开直播的时候你也会收到消息和通知。 没错，然后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没错，那我们今天小美，你说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 咱们跟大家聊聊游戏好不好？ 好， 最近有款游戏也是受到很多小伙伴的追捧 哟， 不知道你有没有玩，叫做南方公园。 哇，南方公园说实话听过，还没来得及玩。 然后也不太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是不是？ 没错，那今天你就给我稍微讲一讲。 对，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其实这个南方公园它的全称叫做南方公园破碎完整，是一款 RPG 游戏。 哦， 而且你没有玩过是理所应当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还没有发售。 不是，所以说我明白了。其实你看啊，咱们这个一批开始试玩的媒体呢，就是他提前给媒体有一个试玩版，就意外的发现呢，在进行这个角色设定的时候呢，选择难度这一项也和这个衣着呀、化妆、面部毛发等这种 RPG 捏人常用选项并列。而且呢，与难度绑定的竟然还有肤色的选择，也就是说，随着肤色的提升啊，随着难度的提升，角色的这个肤色也会变得越来越黑。 哇，这种设定感觉很新奇。 到后来你就看不见人物了，是吗？ 对。而且我们说这个南方公园是将于10月份发售嘛，所以现在也是有很多人都开始了试玩阶段。其实大家在试玩的时候会有一种体验，就是它在简单模式下，你的角色是一个白人，把这个难度条一拉到最高难度，主角就瞬间变黑了。其实反过来说，如果说你想捏一个黑人角色，那就必须得玩到高难度。 对。但是呢，其实这个他们的开发团队之后也解释到了，说游戏难度呢可能会影响玩家赚到的资金，以及呢其他角色和你说话的方式。这一设定呢，就立刻就在玩家中呢，等于是有点议论纷纷，炸开锅了。就是它显然是一个就是搞笑讽刺却可悲呢贴近这种有点贴近现实的设定。可以说呢，在这种虚拟世界中的投射尽管显得非常的露骨，它的这种肤色的投射，但也并没有让人呢觉得不适应，造成的效果呢就是惊叹之后的这种会心一笑。 对、其实玩家们也有评论嘛，说这个设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没错， 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最高难度居然有那么难。 对， 所以说也有就是编辑在说，他们应该把玩家在最高难度下得到的成就全部就是撤销，然后给一个什么成就都没拿到的白人角色 啊。那这一个设定呢，就意味着大家如果在玩简单模式的时候呢，所有的 NPC 默认态度呢都会更好，对玩家会非常友善。那也就是说，你通关的流程和时间也会降低。你玩家呢升级更快，也可以解锁一些地图吧。然后随着你自己加的一些难度，其实它这是突破了一些外形上的设计，你比如说服饰啊什么的都会变。啊，服装啊，头饰啊，是吧？这都会变， 对， 就是等于大家从这个角色的直观就能明白啊，你是一个高玩还是一个菜鸟。其实这款游戏反正也是最近出的一款小新作吧。 对，而且它和上一部游戏《真理之杖》相比来说呢，这部作品的进步还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说你可以自由的设置你的性别，它的主角不再限定是男或者是女，你可以把你的主角设定成你自己喜欢的性别和角色。 OK， 其实呢，我和小美其实开头呢说了一些比如说好玩的一些小游戏啊，其实最近还有一个小游戏，小美，就是说那个你见没见过一个叫就是说用脸玩的游戏。 用脸玩是玩家用自己的脸刷脸玩游戏吗？ 女生一般都很喜欢自拍是吧？ 嗯， 你一般给自己自拍的时候都知道哪个角度比如说好看一点什么的是吧？ 万能的45度角难道不是？ 不是，万能45度角到底在哪儿？小美，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就是、 我到现在都没找到。 就是你看啊，如果我们正冲着手机的话，那这就是 我现在正冲着手机啊，大家假装。 对，这样的话就会显得你的脸可能会比较饱满一些，但是你试着把头稍微侧一点，给一个45度。 啊，这叫45度，不是手机拿45度。 当然，其实你要把手机放的比较高的话，就是手机的视角比较高，会显得你的脸比较小一些。这也是一个女生自拍的小技巧。 就是说，脸现在我正对着手机转45度。 对， 这就是咱们传说中的45度。 对，传说中45度角，它会放大你的优点，然后就修饰你的脸型，放大你的眼睛， 然后让你的鼻梁显得非常高挺，有 吗？ 啊，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明白明白。所以小美，你在接下来玩这款游戏应该是高手。 哇， 就是最近，对，最近推出了一款游戏啊，就是说以脸玩游戏的这么一个游戏。 哇， 就是那个游戏叫什么名字呢？具体的名字我给忘了啊。 你这个 对，就是好像叫 Face 什么，它那个是一款好玩的游戏。比如说咱们拍就跟自拍似的，它只不过是跟鸡萌有一些那类似，加上了很多表情的图样。啊，然后、就是、 加很多小表情包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你利用这个，对，你利用你的脸部怎么动，就好像之前八分音符那个意思，你明白吗？就是你脸怎么动，怎么弄出搞怪的表情，它才能过那个关。 哦， 有点类似于、那个， 哎，有一点印象，就对这种游戏。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其实、这个、 也是一个放飞自我的游戏呢。 放飞自我， 大家各种演绎。 没错，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你说像南方公园这种，就是说外表发生变化，像咱们这个脸部都可以发生变化来通过通关啊。 嗯， 其实也不错。在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还会跟小美给大家介绍很多款游戏 啊，会介绍很多款游戏，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 VR 版的这个黑色的洛城啊，在介绍 VR 版黑。在落成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最近很火热的歌，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 VR 的新鲜游戏。 嗯，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手，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60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 欢迎回来，您刚才收听的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杨宗纬的越过山丘啊，也是等于高晓松作词吧，咱们的意思也是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要越过山丘，是吧？ 越过各种障碍达到最后的巅峰。 没错没错。那咱们刚才上半时段给大家留了个口，说要介绍 VR 版的这个黑色洛城，也就是2011年 R 星呢发行的这个黑色洛城的经典之处，那我觉得也无需赘言了。这是一个呢全程致敬40到50年代好莱坞黑色电影的一个可以说是探案又可以说是一动作游戏。那玩家呢 扮演一个1947年的洛杉矶普通警员，在游戏中呢横跨五个部门解决一系列的案件，比如说有勘察现场啊，你再到追踪线索、问询关系人、审讯嫌疑犯，还有接触到这个黑白两道的腐朽的核心啊，这种种种之类的一种游戏模式。 而且如果稍微熟悉一些《黑色洛城》这部作品的小伙伴应该知道，这部作品的骨子里面有一点《唐人街》《不夜城》还有那个《洛城机密》那种经典影片的基因，而且也是营造出了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还有那种大家面临的一些道德困境吧。而且它里面虚构的一些案件的灵感，其实也多多少少是来自于我们真实的事件的。但是可以把这个互动娱乐和电影的叙事结合的这么出色，也让它成为了一个被崔贝卡电影节认可的电子游戏。 没错。那其实呢，该游戏最为人称道的之处呢，就是它第一次运用了这个一个新的技术，叫这个 motion scar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情感的一个捕捉，它等于用32个摄像机呢环绕演员一周，从各个角度呢捕捉演员的这个面部表情，所以这也构成了游戏的一种核心机制。它要求玩家在审讯段落中呢，通过观察嫌疑人对问题的反应来判断对方是否在说谎。咱们简单岔开说一下啊，这就好像是之前好莱坞其实拍过很多，比如说迪士尼梦工厂拍过很多动画电影 啊， 它那些动画中，比如说动画人物不是有一些龙啊什么的那些，大家都觉得哎呦怎么这么惟妙惟肖， 因为有那种动作表情捕捉系统， 其实都是有演员，而且大家看事后什么火箭鼠的扮演居然是个演员，大家就想是在配音吗？他还说不是，大家就想怎么拍。后来有一次探秘，就是人在那块等于弄了一个那种星星帘子，就有很多捕捉器， 他们会戴那种头套啊，穿那种紧身衣，然后上面有很多小点点， 对， 每个点点都是一个探测器， 没错， 可以捕捉你的动作表情肌肉。 对，然后他后期可能再给你合成成一些比如说动物啊，是吧，这些小怪兽啊，这种挺好玩的，这种 没错没错。所以咱们想象一下，这个黑色洛城如果出了 VR 版，那可能大家真的就是可以做到四处张望去环视这个案发现场，也可以更加真切的观察到游戏角色的表情，就像是亲临审讯室那种感觉。当然也会让我们的这种射击呀、探索呀，这种就是和之前 VR 游戏完全不同的一种体验，更加贴近现实。 没错，那其实呢，这就是这个R星要做的故事。拥有 HTC 这个 Life 的玩家呢，将可以在这个11月14号玩到7个 VR 的时间。然后黑色洛城首先先发了7个， 没错。 那这也是呢R星第一次尝试这种 VR 的游戏。其实说实话 ，VR 游戏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刚开始特别的火热，到这几年其实逐渐有点低迷。我觉得黑色洛城来了，是给 VR 游戏一个强心剂，对，没错。而且通过研发重新可以说发行一部当时经典的作品，R星呢也可以根据其销量和玩家反馈评估一下 VR 的市场。其实我们也知道，现今 VR 呢经过4次的一个测验，其实在最新的一季，比如说科隆游戏展上 ，VR 的展位好像已寥寥无几了，因为 VR 的这个技术和画面要求帧数实在是太过高，所以它的一个售出成本和回笼呢基本不成正比。也有人很开玩笑的说到，说 VR 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因为它也要做到就是那种让普通观众可以感到非常真实。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 VR 虽然它是一个 VR 游戏，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支持长时间玩。 小美说的这个特别专业，你知道 出现不适。 对，小美说的这个特别专业啊，你是不是去体验过这个？ 对啊，你有没有就是自己买过那种家用的 VR 眼镜，把手机架在这个眼镜中间？ 我知道那个。 然后你看一会儿就觉得天旋地转，这就是说明，技术上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身体素质比较差，是不是？ 咱们自己那真不是晕三 D。我第一次接触 VR 啊，小美，是我看那个演唱会，但是没有买个票，当时我就用那个 VR 看，现场嘛也是。哎呦我的老天呀，就是因为你。它直接就是那个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没用过 VR， 能不能理解这个？ 就那种眼睛， 直接就是到你的这个 离得非常近， 就好像你另一个眼球似的那种感觉。我说实话啊，我真的宁愿我看一些平面版的，就是放在电脑上 看 2D。 对， 是吗？ 就是我眼睛还能余光有一些别的东西做参照物，要不然真的非常晕。 所以其实咱们自己还不是非常适应这项技术，这项技术本身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吧。 没错。 当然了，其实我们说这是R星第一次尝试 VR 游戏嘛，还有那种 没有 GoldenVR 设备的玩家、 嗯、 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游戏也将同时登陆 PS4、嗯、Xbox One 还有 Switch 这三大平台、 哦、 而且三个版本都会包括完整的游戏和额外的 DLC， 这个也就是资料片、嗯、 对，这个 PS4 的 Pro 还有这个 Xbox One X 版本也将得到技术加强。 哦耶，我们家的那个 Pro 终于不用再落灰了， 不用吃土了， 买完之后我就玩了两次体验再没玩过 啊。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这个 Switch 版呢将是 R 星八年来首次在任天堂设备上发布的游戏。 嗯， 其实 R 星和任天堂咱们这很多新闻就不说了啊、 嗯、 上一次呢是任天堂 DS 上的这个 GTA 唐人街之战，本来呢作为平台独占的它就是这个 GTA 的版本啊资料片最后仍然进入了这个 PS 和移动平台。 嗯， R 星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评估一下登录 Switch 可能带来的好处以及 Switch 的后续支持究竟如何。 嗯， 从而呢来决定要不要发售 GTA 5的 Switch 版本。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11月14号的发售日期也非常的巧妙。 为什么呢？ 因为备受玩家期待的这个R 星大作荒野大镖客2、 哦、 已经推迟到了明年的春天发售，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黑色洛城正好可以弥补一下损失的这个销量数据。 好，我个人呢其实还是比较期待这个黑色洛城，因为出了这个七个版本嘛， 没错， 是吧，这七个按键，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对 VR 技术仍然不是特别的看好吧、 嗯、 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晕眩，但是大家也不妨尝试一下，我们也可以等11月之后它出来之后大概等到明年1、2月它有一个销量的统计，也能大概评估一下最近的 VR 市场、 嗯、 好，这就是我和小美在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色洛城的一个介绍啊、哎、接下来呢我和小美在之后也会为大家介绍这个爱丽丝疯狂回归的一个游戏制作的一个大概详情，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马上进入。 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目光，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去无聊复习教养，也错过人间万象， 过城里城桥下， 人如海真心寒， 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 歌曲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飞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在这儿我要问小美一句话，爱丽三、啊、爱丽丝三在哪里？会有新的爱丽丝游戏吗？会有爱丽丝三吗？小美， 哎，其实对于爱丽丝我的那种理解停留在什么、嗯、那个 漫游仙境， 对对对，爱丽丝梦游仙境 是 的。不知道这款游戏跟我们说的那个电影有没有一些关系、啊、 有、 嗯、 它就是其实这个在今年七月的一篇这个文章中嘛，等于爱丽丝疯狂回归的这个游戏制作人 AmericanMC Gree 就表示呢说在过去的几年中呢持续不断有玩家像这样来询问这爱丽丝续作呀， 嗯， 就好像我刚才问那仨问题啊， 嗯， 就是他们通过各种社交软件来向他提问、 嗯、 啊，不胜其烦的这个他们的制作人 MC Gree 呢就特地发了这篇文章，强调呢说他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决定权， 嗯， 爱丽丝游戏的这个命运啊完全由前两座的发行方是谁呢，大家也熟知 EA 嘛、 哎、 控制和决定， 说如果 EA 不打算做，那他也没办法。对，而如果哪天 EA 意识到这个玩家对爱丽丝的热情啊，并且意识到开发新游戏是有必要的，那么他本人作为他本人是吧，即将鞠躬尽瘁啊，可以进入到这个新的项目中。 嗯，但是这次好像爱丽丝是真的要回归了，因为制作人也是在他的博客文章上表示，他目前已经开始筹备《爱丽丝三》，而且新作的暂定名字。 明明为这个爱丽丝，就是英文版的这个疯狂回归，是吧？ 对， 英文版的疯狂回归。那第一张原画呢，其实我看小美准备的这个资料也是已经公开了。 嗯， 啊，我觉得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有点 CG 的水准，其实 是。 对， 嗯，他的那种风格是有一点点暗黑的美术风格，跟他的剧情也非常的搭。 嗯，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了解啊，这个初代作《爱丽丝梦游魔境》登场于2000年，它是一款带有就是稍微有点那种怎么说，就暗黑气质吧， 是 的那种第三人称的 冒险 游戏。对，因为本身有这种黑暗的色彩，这个系列就要把这个特点进一步放大。 嗯， 就是你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有一些不那么真实，有一些诡异，甚至是会让大家觉得哇后背凉凉的。 对，系列的初代作呢，就是说这个他以这些故事都发生在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结束之后，爱丽丝的家人呢在那次意外的火灾中不幸死亡了。生还的爱丽丝呢因为不能接受家人死亡的事实以及火灾的痛苦记忆而精神错乱，就这样被关进了这个精神病院。被困在精神病院的这段时间呢，他再次来到仙境，但仙境已经变得残破不堪，乌烟瘴气，他必须要打倒红心 Cream 才能拯救仙境。 嗯，那到了2011年的时候，这部游戏的第二部作品爱丽丝疯狂回归是公布了。现在距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年嘛， 没错， 离开了精神病院的爱丽丝也是处在精神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她会游走在昏暗的伦敦街头，也想不起来曾经的往事。后来她又一次掉进了仙境世界，那我们玩家可以一边操控着爱丽丝解救仙境，一方面可以去寻找她的记忆碎片，揭开火灾发生时候的那种家人的真相。 没错，其实咱们纵观出来说这款游戏呢，其实当然并不完美了。例如比如说后期玩法上的这个重复啊，以及冗长的这个场景都已经遭到了大家的诟病，也把玩家呢有点虐得不轻。但是它的这个美术和剧情啊都相当的引人入胜，而且那些诡异又美丽的场景和角色的设计呢都令它获得了很多粉丝。 而且这次新作的回归消息也是让大家非常激动，比如说制作人就说了，说这个新作的提案会包括游戏原画、设计大纲还有商业的模式等这些内容都完成之后，他也会把提案提交给 EA， 而且制作人也同时是非常呼吁玩家来注册一下邮箱来表达支持。因为你发现经常大家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不注册邮箱的，就比如说是否同意给你的邮箱发送一些最新的游戏推送，大家都否。 对，因为大家怕这个比如骚扰啊、泄露个人信箱啊这些。 对，当然这个也是出自对个人信息的一种保护吧，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其实话说回来呢，爱丽丝的回归其实之前两座我还真稍微玩过，它的画面可以说非常好，但是游戏的情节以及内容设计咱就不多说了嘛，因为毕竟是一个电影款改编的一个游戏。 对，我觉得电影粉可以尝试。 对，你说到电影改编游戏呢，其实也不是像很多玩家说的好像哎就是改编的特别差，因为最近的你们知道最近有一部电影蜘蛛侠要上了嘛。 哎， 蜘蛛侠 已经上了， 没错，蜘蛛侠那个叫英雄回归吧，应该这部叫 蜘蛛侠返校记吗？ 啊，应该是对英雄回归，好像什么重来 啊。 然后呢，之前蜘蛛侠做了一款游戏，他那个改编的就非常成功， 就是漫威 改编了，没错没错，他改编了一款小游戏就非常的成功。然后呢，之前他那款游戏是无论在你玩法上啊，就是很贴近电影，剧情上也很延续，而且在你各个通关的玩法，它都很连续。比如 那漫威迷不要错过呀， 对对对，他很多玩法，所以就是。当那款游戏出来之后获得大家不错的一个口碑之后，其实漫威也在想有没有可能用电影的 IP 塑造游戏的 IP 之后成为一种续作， 就让他们两方。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嗯，那我们下半场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啊，总观是一个游戏，最近有一个说法啊，就叫说通过流水线模式制作出来的游戏就一定不好玩嘛。嗯、首先，我和小美啊都一致认为，这个好玩不好玩呢，存在于一个人的评判上。 对呀、 啊，因为你觉得好玩是吧？你比如说你喜欢玩枪击的，你就肯定觉得王者荣耀不好玩；你喜欢玩这种 MOBA 类的，你就觉得说这个枪击类不好玩，是吧？ 所以说到底还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各有所爱， 按照自己平常的那种喜好去选择就好。 没错。但是呢，你有这个事情一出呢，就是大家还是找了一些议论。嗯、我觉得咱们呀、啊，就是作为这个可以参考、可以听来议论，咱们也找一找这个他们说话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根据啊，咱们也当是广听嘛，是吧？咱们广听天下意见。他们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什么呢？说如果啊，你要是以艺术成就为标准呢，他们就可以把游戏分为三类，说叫实验品、艺术品和工业产品。 哎， 啊，当然理论上呢，所有的游戏都是工业产品，因为为什么呢？艺术品的话，那显然大家 它还是有商业价值的， 有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较真儿？啊，也是像我们刚才所说，他们这个1000个读者呢，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试验品、艺术品和工业品呢，都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分类方法，但是它大致说明了游戏作品大概有三个倾向。 哎，咱们来说说是哪三个倾向呢？嗯、比如我们先说这个实验品哈，实验品它就意味着突破了人的舒适区，放弃了那些已经被大家大量使用的成熟的套路，去找一些新鲜的东西。 嗯， 这一类游戏也往往带着特别强烈的创作者的个人色彩，而且很多时候和好玩两个字并不能完全挂钩啊。可当然制作人肯定是觉得自己的作品比较好玩了、嗯、因为试错其实有可能也是实验的一部分，因为预算就是越高，那我们的资方就是资方来说他就越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所以在三 A 游戏当中这个实验品是越来越少了，倒是独立游戏当中实验品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没错，因为一般三 A 的大作嘛，谁也不敢实验、嗯、当然有一些实验品呢就一鸣惊人啊、你想实验品一般都是原本默默无闻的这种开发者呢，都是一些小公司啊，结果一夜成名啊，让原不起眼的这种小公司成为业界的新星。你比如说荣誉勋章的联合袭击， 哎， 和突破前者的这个使命召唤现代战争， 是 啊，有的试验品呢被倾注了巨大的希望，却意外的让开发商呢赔到吐血。 嗯 啊，对这个游戏产业发酵呢也是逐渐影响，逐渐发酵啊，最终成为了这个你绝对不想玩的游戏啊。比如说这个沙漠啊，但还有更多的游戏品呢，咱们就不一一提及了。 哎，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有一些成功的实验品也可以被归到刚才徐可说的艺术品一类。嗯、这些游戏呢，因为开创性的设计还有非常高的艺术成就，赢得了身前身后名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上天文人的古堡迷踪，还有旺达与巨像，前者做减法的这种设计理念是产生了一种非常深远的在游戏圈里的影响。而且宫崎英呢，宫崎英高他也是玩了古堡迷踪之后才决定要投身游戏业。那像后面一个旺达和巨像，他在 PS3 和 PS4 上的两次重置也证明了这款游戏的地位。 没错，也是有一些游戏呢具备艺术品属性，不是因为这个标新立异啊，而是因为在这个细节上呢做到无懈可击。那这类游戏呢往往是十年磨一剑，经过开发者不吝工本的这种细细的打磨， GTA5 呢就可以归翘到这一类游戏中，合金装备5幻痛也应该被归档在这一类中。但是很可惜啊，它是一部这个半成品。那这类游戏的触感呢就好像是比如说你用这个细砂纸啊打磨过的大理石表面，会让你呢感觉玩得非常舒服。 嗯，那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地平线黎明时分，它既不属于实验品也不属于艺术品，它是属于第三类也是最多的那一类工业产品。那这一类游戏 游戏的目的就非常明确，就是它要创造商业的价值。 没错， 客观来说，其实所有游戏都是为了创造商业价值而生的，但是这类游戏的情怀浓度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制作人的权利也会被压缩的相对来说比较狠一些，很难找到特别鲜明的个人色彩。嗯，声音最洪亮的永远是资方。 没错，厂商的写字楼呢基本就是一个车间，开发者呢就相当于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啊，你比如说很多，比如说中间有些人不干了，再挖一个过来，每个人呢都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基本就是说钱到位，人到位啊，没有谁是不可替换的。那在这里呢，游戏创作的成分少而生产的成分呢就多了啊，遵循着固定的开发模式呢，就能源源不断的生产游戏。就是咱们总结一句这个普通的话吧，就是相当于现在成了流水线了。 哎， 比如说游戏的固定模式，它有一个公式啊，你只要套着这公式，你去制作这款游戏啊，就能制作出来一款差不多的游戏。 这也就是欧美厂商们流水线的那种游戏产业。这种模式的优点我们先说是效率非常高，没有这种稳定的高效模式，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游戏可玩。但它也有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匠气十足，就经常重复一个套路，而且会有比较浓的拼凑感。比如说有一个很知名的厂商哈，他在全世界是设立了30多个工作室，每一款游戏都会被拆分为几个部分，分包给世界各地的工作室协同开发。 没错， 明明是一款完整的游戏，但他会给世界各地的好几个工作室同时在做。 就是举个例子，咱漫游海边天一个节目分成30多个工作室在做这款节目，那肯定， 而且做一期节目哟。 我觉得这一个漫游海边天你也很难总结成一个整体的一个节目。 对，就会有一些拼凑的感觉。 没错，那一般的三 A 游戏通关之后呢，这个开发者名单10分钟啊就能够放完，然后看彩蛋。啊，这个通关之后呢，开发者的一些名单呢都会是在半小时之后开始走起，而且你还不能跳过。这些员工呢基本上是所处的时区都不一样，那他们也没办法像一支团队一样，比如说交流讨论是吧，最后只能变成这个分工厂再加最后一个车间总装啊，这样流水线的模式。啊，这种开发的模式呢，咱们可以说客观来说很高效，但是呢重复着一件工作，最后的成品呢必然会带来很多这种模块化套路化的东西，让玩家玩起来呢总会有一种熟悉感。 对，像我们说流水线的作业，它既有全球化利用各地这个人力的原因，也有欧美厂商人员流动量比较大的关系。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制作人级别的人物跳槽好像也是家常便饭了。我们现在玩到很多游戏品牌已经和最初创造他们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了，虽然说这种情况导致了很多玩家觉得哎，游戏好像已经不是最初玩的那个味道了，但是也一点都不耽误一部接一部续作上市。 没错，这就有点像商业模式下的这种流水线啊。哎，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多想，因为毕竟嘛，匠心的游戏在现在也是还会有的。大家要说对，要秉承着这个执念。你比如说最近、这个、 优质的游戏肯定会一直存在。 对啊，你比如说最近一炮而红的这个《绝地求生》，我觉得就挺优质的，而且挺一炮而红的。原来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厂家啊。行，说到这块呢，我们先来听一小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个也是之前经典的续作，被作为流水线之后，它变成怎么样了呢？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失落的痛楚，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嗯，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魔力工厂啊，或者通过这个 B 站的漫游嗨翻天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吧。 还可以加我们的 QQ 群、 哎、 QQ 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 没错，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有一款比如说游戏哈，咱们就跟大家说、 嗯、 其实就是地平线。那人员的频繁流动呢，其实导致这个厂商呢像堆积木一样组建了一个团队， 嗯， 而一些员工的离职啊，也会将过去积累的这个游戏设计经验带到新的项目。地平线呢就受到了这种模式深深的影响啊。你比如说在地平线项目设计呢，融合了这个来自啊上古卷轴 online 巫师三和辐射等游戏开发团队的这些顶尖人才啊，而这些员工呢为地平线带来了这个以上三种游戏各个游戏的精华。 嗯，其实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游戏的背景哈，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场大灾难之后，旧的人类文明已经被毁灭的未来，是不是有点绕？ 对，有点绕。 有大灾难、 嗯， 旧的人类文明已经消失，但是这个它设定在未来。 我觉得小美你知道吗，这特别有意思、 嗯、 小美的肢体动特别特别特别， 就是用肢体语言配合理解，是不是在这个虚构的大地上是有各种怪物横行的，而新的人类只控制着少量的聚落、 嗯、 靠这个拾荒为生，好好惨啊， 太惨。 对，但是新人类也拥有一些先进的武器、 嗯、 但是他们对原理一窍不通、 嗯、 就是你光有武器但你不懂怎么用，甚至对武器产生了原始崇拜。除了军事之外，新人类的生产力和社会形态也停留在了原始社会的水平，同时旧时代残留了很多的遗迹和废墟也等待着大家去探索。 其实这款游戏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地球都毁灭之后， 嗯， 你又活下来了，但是你对之前这些人类创造文明一个都不知道， 嗯， 你比如说大灾难、文明毁灭、新人类遗迹啊、怪物，这些描述呢，可不是说在说辐射里边啊、 嗯， 而是在说这个地平线的黎明时分。除了这些元素之外呢，你还能从其他的边角发现辐射的风格。 怎么说呢？ 嗯，你比如说游戏中啊，随处可见的这个黑色幽默。 嗯， 比如说古代的手镯是电子表。 哦。 啊，马克杯被当成艺术品。 哎，是。 还有通过这个旧人类留下的大量的这个音频和文字的记录，都是以一种小人物的视角去讲述，给你铺开整个背景故事的一种叙事的手法。 嗯，但我们说这个地平线和辐射的相似性也并不是个完全的巧合。地平线的首席编剧他曾经作为首席创意设计师和编剧参加了辐射三的开发。那在这个他加盟之前嘛，负责开发的杀戮地带系列以画质见长，但是游戏剧情是短板的。像地平线这个剧本就是十分的精彩了，解开悬念的时候也会让人有大吃一惊的感觉、 嗯、 所以说这个编剧是在其中功不可没的。 没错，而且呢地平线呢是一款带着流水线色彩的游戏，你可以呢在游戏中发现许多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设计，比如说你能够标记敌人，探查肉点、 嗯、 发现肉眼无法辨别线索的这个 focus、 嗯、 这个系统等等， 通过这个 Focus 系统呢，你特殊视觉，你也可以发掘这个隐藏的痕迹，从而追踪敌人的这个玩法，也非常让人呢容易联想到这个巫师三啊，还会有这个收集品、瞭望塔、攀爬点、战斗前嗑药等等，都会让你产生一种熟悉感。这些熟悉感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之前这些顶尖人才，辐射呀、巫师三呀。 是的。 对吧，大家可以自己去聊想了啊。 对，而且作为这种游戏的重头戏一定是战斗部分。 没错， 它的战斗部分可以分为近战呀、远程呀、陷阱和暗杀四个系统。近战方面，就是他这个主角是没有格挡防御能力的，只有轻攻击和重攻击，玩家需要依靠翻滚躲避攻击， 你比这种 然后再抓住机械兽攻击硬直出手，在熟练掌握技巧之后，大家就可以游刃有余的在群兽之中辗转腾挪，那种成就感就非常有黑暗之魂的味道了。 对，我刚要说黑暗之魂那种大 boss 的味道啊。 对， 当然也是可能这个最高难度之下的地平线呢，敌人全程都很有这种压迫力。不管你的玩家等级多高，装备多好，最低级的小怪呢也几乎几下就能轻松够放翻你。所以呢，在一穷二白的这个游戏的前期啊，潜行暗杀基本是玩家你要用的一个主要的战术了。 是， 你比如说在隐匿区呢之间快速的转移，吹口哨丢石头啊，把敌人吸引到一个身边暗杀。暗杀时呢，这个目标的敌人呢会强制变成一个小龙虾，且中型以下的这个怪物呢会被直接秒杀。这个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在玩刺客信条， 就打斗非常的流畅。 没错，所以我说听到这儿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这个流水线的作业嘛，肯定吸取了各种顶尖的人才。我觉得这也不一定不好，你玩一款游戏等于玩到了四款游戏。 主要看大家想不想玩那种个人风格非常强烈的，那可以玩一些独立游戏。 没错，就像你开一辆车，现在开辆四辆车的中国， 是， 我觉得这也挺厉害的。 对。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盘点一下剩下的资料和内容。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Eason 也就是陈奕迅的淘汰。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寒门天，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梅。 那其实咱们刚才说到了，大家有可能觉得在玩很多款的游戏啊，在地平线这种，那其实地平线还有一个就是陷阱，那陷阱也不必多说了，就是地雷呗，是吧？ 在太多游戏中呢，你都是见过了。最后就是远程的一个攻击系统，远程攻击的核心就是弱点打击。 哎， 啊，打到这个装甲板覆盖的非弱点区域呢，就只能造成大概十几点伤害吧。如果你用这个 Focus 系统扫描敌人弱点，然后像拆积木一样将零件从机械兽身上轰下来，带给人一种莫名的快感。 嗯， 后期掌握的武器多了呢，就会有许多无赖的玩法。你比如说地雷阵啊，用烈化剑呢让机械兽窝里斗。你比如说无限的这种绳枪让机械兽动弹不得等等。远程攻击呢是地平线的重点玩法，也是原创要素最多的一个部分。 嗯，所以说很多玩家都觉得这款游戏是可玩性非常高的。比如说孤身一人对阵巨型机械射爆，那种感觉就会让大家血脉喷张。而且你会发现虽然很多功能都是大家熟悉的，但它的设定是非常新颖的，非常厉害的。再加上它的这种画质，还有完整的故事背景，还有它的这个任务系统呀，收集品系统啊，都是那种典型的欧美流水线的作品。 没错， 但只要完成度够高，不是那种半成品流水线作品，这样可以做得很好玩。 没错，围绕着这款与巨蟹啊巨型机械兽的搏斗这一主题呢，使用了大量的成熟设计，导致呢你会在地平线这款游戏里发现其他游戏中见过的内容，可能呢会让你觉得没什么新意，但大量使用这种成熟设计的模式，你问有没有优点，那必然也是有优点啊。因为这些设计因为经过了千锤百炼啊，这个会让你玩的时候呢觉得很舒心，不会产生这种摔键盘的冲动。 对，像这种成熟感也体现在非常细节的地方，大家不需要每次喝药都要重新进入菜单了，而也不需要频繁经历那种让人特别恼火的读盘呀。而且它也非常合理的设置了存档点，不会让大家玩着玩着就前功尽弃， 你好像这一关都白打了那个。 对、 啊、 在任务的路线上也有足够多的提示，让玩家不至于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而且它的 HUD 的设计也是非常成熟的极简风格，尽可能的提升了它的沉浸感。 没错，那难度的设计呢其实颇有这种啊魂味，也就是说最高难度吧，想光靠等级呢或者说装备呢来莽穿这种游戏，就是你胡乱一通撞想通关那是不可能的，需要玩家呢学习特定怪物的这种特定的解法。比如说在某一关要同时面对两只撕裂者，那这种怪物呢血厚甲硬又伤害高速度快，在你被虐杀 N 次之后呢才发现只要从撕裂者身上拆下来的武器就能够轻松解决它，那这种切实体会到自己的技术和知识的提高所带来玩家的成就感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 没错，开放世界游戏都需要大量的内容来填充地图，所以说开放世界往往有着超多的支线任务和收集品，大部分厂商它是承担不起那种细细打磨的成本的，所以也才有了刺杀契约、义勇军任务、偷车任务，还有那些什么宝箱啊收集任务。 对，这地平线中呢也有一种重复的这种土匪的任务堕落区任务，但是每一支支线任务呢都加入了足够多的内容，例如呢这个狩猎场的任务呢就是在向玩家讲解各种机械兽的打法，而不是程序生成任务来浪费玩家的生命。比如说音频啊文档的收集品很多，但是不影响奖杯的获取，给了玩家的选择权，让喜欢收集品玩家去搜集，而不是逼着所有玩家为了这种白金奖杯而郁闷的去狂舔地图。 是、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它的画面表现力嘛、这也是流水线类游戏最不需要担心的问题，因为流水线游戏之前被大家诟病的一点就是只顾着疯狂的堆高多边形的数量，就是疯狂的提升画质，要痴迷于贴图的精细程度，但是在玩法上面没有特别多的创新和进步。但也有人批评说流水线游戏是千篇一律的，有人说流水线游戏拿半成品出来卖，但即使是批评者也得承认这些游戏的画质都不是问题。 没错，不折磨玩家的细节呢，以及打磨以及超强的这种画面表现力，让这个地平线等于收获了、众多媒体的这个高评分。这证明了啊，其实你只要有足够多的完整度，即使是流水线游戏也可以很好玩。啊，在这儿说一句其实其他的题外话吧。其实流水线呢，你比如像现在汽车一样，哪辆汽车是纯手工啊，其实大家都是流水线，对吗？每一款汽车你可以说咱无论是各种品牌各种汽车以及它上一代的这种汽车，你说它完全大换血那是不可能的，它只是在略微上有提升，你比如说外饰啊、外观、内饰、要不就是引擎啊，有一些些些少少的提升，它不可能全部大换血样子都换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其实从游戏出发也是这样的，它每一步呢也是 有一点小小的提升吧。 所以就不能一棒子打死，说流水线的游戏就一定做得不好玩，这个不是绝对的。 没错， 而且也跟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跟每个人的审美趣味是相关的。 对对对，完全相关的。好，那我们节目时间呢还剩一点，我们先来听一首杨宗纬的《空白格》，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翻唱。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做一下今天节目的收尾。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门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我是左小美。 对，今天我们在上半时段其实跟大家说了几款新作啊，我们在后半时段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地平线的一些比如说小细节吧。其实我觉得呢大家萝卜白菜就跟小美说的各有所爱。 各有所爱。 我觉得最近最火的一款游戏啊，其实还是这个绝地求生大逃杀啊，包括这个绝地求生大逃杀呢也出了很多的这个套路玩法。如果说有人问我，比如说之前节目前就有人问说，端游、手游、主机游，你觉得哪一款将来能发展得更好？我个人觉得啊，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强大，应该是 手机游戏的市场还是比较好的。通 讯移动设备上这个应该是越来越火热。其实大家看现在的作品更新速度也能明白，手游上面也是一代接着一代吧。反正甭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希望能这些游戏都是服务于大家碎片化时间嘛，大家能够在自己无聊的时候找到一些进行消遣，无论是看一些番啊还是玩一些游戏啊，都能够带来您在碎片时间化的一个最大化的利用吧。可以说是吧， 这就很好了。 没错，那也是感谢您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接下来呢是青春联盟，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同时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徐可，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せーの、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